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大家好，这里是韩国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俊。诶，大家都喜欢看漫画吗？我觉得创作漫画的话，必不可少的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了。虚构一个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的世界，那不仅需要绘画技巧，这个漫画情节的延展呢，也是考验作者无限灵感的。就像画画一样，平时我们专注于生活的一点一滴，是不是也会让我们产生更多人生的灵感，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呢？而且我相信啊，很多这样的灵感都会是在旅行当中获得的吧。好的，一首歌曲过后，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자이번시간은국어시간영어시간재미있는힙합시간힙합을많이알고말건그런건중요하지않은잔치시간잔치시간이영어로뭐선생님들이름은뭐여러분들을오늘재미있는힙합의세계로인도할우리는인조45 나공도해그냥이렇게나에게수칙하는말굳이구해누가누가좋아할까걱정안해내겐별로중요하지않은순패어렵게생각할거하나없네쉽게생각하면너무쉽네그대맘속에존재하는리듬에맞춰따라가다보면나올거야즐거운인생살아가 DJ 따라리듬에맞춰다판을문질러MC 따라리듬에맞춰다힙합을외쳐 B-boy 따라리듬에맞춰다같이춤을춰우릴따라리듬에맞춰다같이손꺼쳐 내삶과함께하는힙합내게일러준건오직정치파크에서는깨닫지못한내사전에없는단어우리믿고함께하는사람무대앞에영원히함께하는나의팀은옆에내뒤에사랑하는가족친구이걸로태어난음악이야열매 배고파도배부른척사람들앞에힘들어서눈물나도웃을수밖에무대에선즐거웠어45 RP 돈없어도힙합있으면 I don't care사박자놀려고있는 BT 에맞춰그룹을타고있는4545 KNS 에포자네로 우네로 왓다리머릿속은난리나는뇌세도의파리음악이있는파리다같이 everybody 라리다리 We like the party 너와친구는전쟁을초래사랑과평화는하늘일곱개너와나사이를이어주는선리듬과흐름을이어가서다시터 싸우지들말고헐뜯지들말고그냥편하게생각하면되는데왜서로이를갈고열받고짜증나고슬플때너를위해기쁘게해줄게 DJ 따라리듬에맞춰다판을문질러 MC 따라리듬에맞춰다힙합을외쳐 B-boy 따라리듬에맞춰다같이춤을춰우릴따라리듬에맞춰다같이손꺼쳐 DJ 따라 리듬에 맞춰 다 판을 문질러 MC 따라 리듬에 맞춰 다 힙합을 외쳐 힙합 B-boy 따라 리듬에 맞춰 다 같이 춤을 춰 우릴 따라 리듬에 맞춰 다 같이 손 겹쳐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欢迎我们漂亮又可爱的嘉宾 哇、 wow, 大家好、 嗯、丽华喜欢看漫画吗？ 我其实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看漫画，因为小时候、因为小时候父母教育就是说哎，看那个带图的那种书就觉得是浪费时间 啊。 对，刚开始可能想看的时候被父母制止了、后来就没有养成这个兴趣， 把这个兴趣扼杀在了摇篮里 对对对、 啊、哦，那像动画呀这样的， 对，动画片喜欢的， 好、哦、动画片喜欢啊。 嗯， 像这种现在有很多的已经上映的这种动画电影、动漫电影的、 对对， 就是你的名字这样的， 是是， 你很喜欢看， 对，什么宫崎骏的系列呀、还有一些都比较喜欢看，对，我的朴主播呢，喜欢漫画或者是动漫或者是网络漫画吗？ 我好像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 差不多都被扼杀。 我都没有被扼杀，我小时候就不太喜欢看连环画那样的东西。 对对对，我也是。 其实看动画片或者是看这个拍成电影的这样的视频要更轻松一些， 没错，对， 你可能会更生动一些啊。 对， 但是提到漫画呢，其实最近有一些漫画还是不错的。我觉得最近很多的成年人也很喜欢看漫画，我比较喜欢是那个深夜食堂。 嗯，对， 对吧？ 对，很喜欢。 你让他小孩子看这个，他肯定不喜欢，我觉得。 对对，不喜欢。 对吧？ 对对， 所以可能也是现在的漫画呢，也不一定都是给这个小朋友们 看的。 看的， 没错。 对吧？所以成年人通过漫画呀、也会获得更多的思考。对吧，人生怎样怎样怎样。 对， 当然了，也不是越看漫画越沉重，它主要是还是让我们去放松的。 对，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有很多喜欢漫画的朋友啊。那今天呢就带大家去一个和漫画有关的充满了天真烂漫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没错， 这个就是富川的漫画博物馆了。 是的，那富川的漫画博物馆是建于2001年的，它是位于京畿道富川市原美区的春一洞。那它是位于这个漫画博物馆和堂堂洞。 堂堂洞， 对，堂堂洞，然后他把这个漫画博物馆和这个漫画图书馆结合到了一个地方， 综合的一个漫画信息区， 没错、那现在是这里面有这个漫画博物馆，还有漫画图书馆，还有动画片上映馆，还有漫画这个角色公园等等，都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些体验。 这就是一个漫画基地， 没错， 可以这样说了。 是， 这里的开馆日期其实也挺特别的啊。 对， 当年开馆的那一天呢，好像也是漫画日， 没错，当年开馆的那一天是11月3日是漫画日。那现在这里可是韩国最好的漫画专门博物馆了、那其实漫画可能因为这个画图比较多的一些原因哈，那比那个图画比较多的原因，可能让大家觉得比这个读一些带字的一些书要好读多了。所以那个不喜欢看带字的书的人可能、对比较喜欢去看漫画嘛。 有的漫画也没有什么台词、就只有 会、对、一些拟声词， 对吧，只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 人可能享受在这个人物的图画当中， 没错。那所以我觉得漫画是不分男女老少、 也是， 而且不分国境的，是大家都比较普遍喜欢的一个种类哈。 对对对。 那虽然不知道哪个国家的语言，就是可能大家的语言虽然不通，但是因为图片啊一些视觉的一些对图形啊都是比较相通的嘛、所以是非常好的，所以国外的一些朋友来这里也会有一些 相当心语言的问题， 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 对，你看这个漫画当中人物的表情就可以知道， 对，不会觉得无聊。 是的。那接下来，那么来介绍一下这里的营业时间、开放时间。 没错，那漫画博物馆是每周一是关门的，所以大家要避开周一来到这里。那同时，一些韩国的公休日，像元旦啊，还有春节啊，等等一些公休日都是关门的。所以除了一些公休日，还有每周一之外，大家可以在早上十点之后。对，十点开门，对，十点开门，六点关门，然后，但是因为六点关门，不要五点半去入场哈，入场时间是截止到五点的。 我一般去的话，那你这个票钱白花。 对，票钱还好，票钱因为不是很贵，是5000韩币左右，大概25到30块钱人民币。 所以半个小时你可能只能逛一个地方。 对， 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因为这个真的很大。 没错。 这里好像这个一栋一整个建筑都是漫画博物馆。 没错，而且它有一个地下。 哦，是吧？ 嗯， 那一共是，我知道地上是四层， 对， 对吧？加一个地下的话，嗯、那应该是五层了。 没错，没错、哦，地下和地上加起来是五层的这个建筑、嗯，那里面有一些漫画的一些企划展厅， 嗯， 还有韩国漫画的历史馆， 嗯、 还有体验展示馆、嗯、漫画图书馆、动漫上映馆等等。 哦， 那首先我们来到这里呢，是要在一楼买票的 啊。 然后坐这个手扶梯上到三楼之后，那这里有韩国最初的漫画是1909年开始的出现的，所以、哦、这里展 有100多年前， 没错没错、嗯嗯、100多年前韩国的漫画史都在这里得以呈现了， 嗯嗯，所以它叫漫画博物馆，其实也是实至名归的啊， 嗯，没错， 让你去了解这个韩国漫画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对，这里还有一些以前老漫画的，就是一些老的这种漫画书店， 嗯嗯， 一种小胡同的一些景色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拍照、 哦、 还有一处特别是将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漫画家们用过的一些笔、 嗯、 对，收集起来进行展示的一个地方、啊、非常有趣的是笔展示到最后就笔的那种形态和那种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嘛、 啊、 到后来这个笔变成了一个鼠标， 也是现在你看这个很多的漫画家非常的酷，我觉得非常有范儿， 嗯， 拿一个那种电子笔， 对， 然后就在电子画板上画， 没错、啊、特别帅， 非常非常的让人羡慕啊、 嗯、 我想去学一学 呀。 所以说现在呢很多人都是看这种电子版的漫画了、 嗯、 网漫也好啊，或者是下载下来到自己的这个电子书当中，都是这种 电子版的 了， 嗯， 所以来到这里呢去了解一下漫画书的一个发展历史，我觉得也会觉得很神奇， 嗯， 尤其是现在小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哇，以前这个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要拿这么厚厚的书来看的，当然了爸爸妈妈来也就是这个现在的70后80后吧， 嗯，对啊， 就小的时候是只是漫画吧、 嗯、 啊， 没错，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也会在这里找到一些让自己非常的 回忆的地方， 对，留下热泪的小的时候印象当中的漫画人物， 肯定肯定，因为刚才说过那个小胡同嘛， 嗯， 然后在那个胡同能够看到很多韩国就是当时就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古老的一些漫画， 嗯， 那当时这些漫画是非常非常有人气的，而且漫画里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角色还有都会在这里有一些像壁画呀、 嗯、 一种角色的一些图片在这边，大家可以在这边和一些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些角色拍照，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 4D 的影像室、 嗯、 对，那这里每隔30分钟会上映一些 4D 的一些影像、 嗯、 因为是 4D 嘛，所以有一些震动啊、风吹啊等等一些效果大家都可以体验、嗯、 对，这个传统的以前的老漫画然后把它进行科学的一些手段处理之后、 嗯、 变成 4D 这样的影像，可能也是让很多人把自己小时候的回忆更加活生生的给 勾起来了， 对， 带过去，对， 对吧？啊，四 D 的话应该去体验一下。 嗯， 如果说让很多的中国的80后、70后比较能有共鸣的，比如说什么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啊、哦， 舒克贝塔， 对 吧？ 对， 葫芦娃， 葫芦娃， 也就是说你用四 D 来看他们了。 啊、天哪！ 啊、 嗯。热泪盈眶，必须热泪盈眶， 对吧？这个虽然情节没有那，现在看情节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 嗯， 但是它是一种情节， 没错， 对吧？啊，哎，这两个情节不是一个词， 嗯， 对吧？ 没错， 四 D 的话呢，一定要会让你觉得，哎，你好像变成了这个漫画家，你去直接创造的。 嗯，对对 对吧， 我们到了四楼呢，我们就可以亲自体验一下当漫画家的感觉了， 嗯嗯， 那因为有漫画这个画区可以自己画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漫画角色、 哦、 然后因为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哈剑啊魔法剑啊、 嗯、 然后大家可以亲自去穿过一个小迷宫之后可以直接体验到就是漫画家那种复杂又新奇自由的想象力、 哦、 然后呢还可以和各种各样自己喜爱的漫画主人公一起拍照， 嗯， 然后呢以自己喜欢的漫画为背景的图像，把自己的脸部的一些照片或者脸部的一些形态弄进去、 嗯、 感觉自己就是漫画的主人公， 哦， 嗯， 这种就是 P 图把自己脸 P 到上面去 对对对对， 哦，挺好的， 没错、嗯、我的朴主播呢小时候喜欢画一些东西吗？ 我小时候还挺喜欢画画的， 哦， 但是呢就没有发展起来， 被扼杀了 这不是被扼，这完全我自己因为太懒了就、 哦、 放弃了，现在有点后悔， 嗯 啊，先回忆一下小时候呢，啊，这个好像不太正面的一个回忆吧，我觉得。 嗯，没错。 因为上一些自己不太喜欢的课的时候呢，会把这个教科书上的一些人物给他涂涂抹抹的。 对，是。 可能有很多的人跟我有同样的回忆吧。啊、 没错没错。 在这个教科书上画一画东西、 嗯， 这可能是很多人共同的一个绘画的一个回忆。 没错。 嗯， 没错。 当然，这个在漫画博物馆里面呢，我们除了画画以外呢，可能也会有看到很多的这个漫画书啊，或者漫画的故事。 嗯。嗯， 其实漫画故事呢，题材也有很多了。 包括现在有这种运动类的、 嗯、 啊，有言情类的，很多人喜欢的，还有科幻的等等等等。 嗯， 丽华比较喜欢哪种题材的漫画呢？漫画电影也可以。 漫画电影，我感觉是那种像家庭之间的一些亲人之间的感觉，描述一些这样的东西，或者是像 不是少女类的那种， 不是少女类的， 就是人物一出来，这个整个后面都是， 哎呀，我天哪， 发光的这样的、 嗯，这样的太不适合我了，对，不太喜欢，不太喜欢。当然了，每个人的这个对喜欢的类型都很 是是 有很大的差别嘛，所以大家来到漫画博物馆之后呢，会看到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类型的漫画， 嗯、对， 不要担心， 对，在自己喜欢的类型的漫画之。前面呢 获得满足， 对，就可以多逛一会儿啊。 是， 那现在呢也是这个刚才提到了是这个数字化的时代了啊、 嗯， 漫画也都数字化了。 嗯， 现在这个网络漫画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盛行， 嗯、 可以说是网漫时代， 没错、哦， 对吧？但是这里肯定少不了和网漫有关的一些展览了吧？ 没错，刚才不是说地上四层嘛、 嗯？ 那在四楼就是专门的网络漫画相关的空间、 嗯。 那这里把网络漫画的诞生到最有人气的网漫都整理了一遍哈，还可以在这里利用大鼠标和触摸屏看漫画。在漫画博物馆当中，这里是人气最旺的一个地方。 嗯， 那另外呢，这里还有可以读漫画的一些专门的图书馆，还可以用电视看漫画，还可以专门为团体游客设计的体验场所和漫画的电影剧场。 嗯， 那有关漫画的所有项目，大家都在这里会看到。 我觉得在这里的话呢，可能大家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已经被改编的很好的 IP， 比如说。 嗯， 前段时间有一个很火的这个电影《与神同行》吧， 嗯、 是叫 对、 对吧？在中国好像也有很有人气、 嗯， 它其实就是根据漫画改编的， 没错。 还有这个很多的电视剧也是《卫生》W 两个世界啊， 对对对，都是、 嗯、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 网漫 啊、改编过来的。所以现在网漫的也是很多韩剧这个拍摄的一些源头了。 嗯，是。 所以来到这里呢，可能会看到很多哎似曾相识的一些人物了。 对， 但这里呢也会举行很多和漫画有关的活动了，这也是让这个漫画博物馆非常有名的原因之一了。 没错， 比如说呢，这里会募集一些就是漫画新手，就是新人漫画家， 嗯， 他们的一些作品。那如果您的作品被当选的话，那就给您一个成名的舞台。 没错， 您的作品就会在这里展出了，对吧？ 没错，没错，就是一些新手，就是新人的一些漫画家的作品，如果被选上的话，会在这里得到一些特别展示的机会。 嗯、 而且在八月呢是有漫画庆典的、 嗯， 像这样的庆典会将世界漫画角色和优秀作品都聚到这里，然后还会举行世界儿童漫画大会、 嗯、 角色扮演活动、漫画市场等等活动、 嗯、 那届时呢，这里会变成全世界漫画迷都可以一起玩耍的空间了。 对， 今年也是会开这个活动的、 嗯、 对，一会儿再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好的啊，那这个漫画的一个庆典，我觉得也是很多漫画迷们都非常期待的了啊。 嗯， 那刚也提到了这个开馆日期呢，它其实是漫画纪念日了啊。 对， 就是漫画日，我觉得在漫画日的时候肯定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吧。 没错，那在这种纪念日呢，会有很多很多人气漫画家来做签名会， 嗯， 还会给到访游客亲自画，就是游客的一些漫画角色、 啊、 那偶尔呢还会利用人气漫画的主人公上演一些音乐剧啊、 嗯、 等等。那现在也有一些正在上演的非常有名的音乐剧。 嗯 然后呢，嗯，还有一些就是就小孩子们非常喜欢，也有喜欢看网络漫画的小孩子嘛，可以来到这里，可能会碰到正好是自己喜欢的网络漫画家、 啊、 所以就非常开心、 哎、那一起合照、 嗯、 这个留个签名什么的都不错。 对 啊，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富川国际漫画节、 嗯、 这个真的是富川地区比较大的盛事之一了、 嗯、 对吧、 嗯、 啊，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吧。 没错，那这个富川漫画博物馆当中呢，每年都会开这个富川国际漫画庆典。 嗯， 那这个庆典是1998年开始的，然后一直、 嗯、 对对，一直举行到现在。 今年应该是大办嘛，因为20周年。 对对，没错没错、 嗯、 那今年会邀请很多的著名的漫画家和喜爱漫画的这个漫画迷、 嗯、 一同来参与这样的一些大庆典，有很多一些参与的活动。 是的啊、 嗯、 那这个时间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是从8月15号星期三 嗯、 到19号，它会开5天左右、 啊、所以您喜欢漫画的话，可以选择这几天来到韩国富川、 嗯、没错。 比如说哎，我比较喜欢这个日系漫画，我觉得也没关系，像在这个国际漫画庆典上、 嗯，